不风流处也风流。供稿人田书云。我第一次去来佛寺是在1988年。因为那时年轻无知，只知道背着领导和同事偷偷地出去烧个香，其实仅仅是想出去看看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佛理根本一窍不通。我还能很清楚地记起第一次见到闲宫老和尚时的情景。当时老和尚正穿着一套很旧的短衣在干农活，一脸的慈祥，和蔼可亲，给我的感觉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爷爷一样。老和尚和我们说着话，也不放下手中的活，劝我们要好好念佛，给我们讲了许多念佛的好处。可是我们那时的心太浮躁了，根本没把老和尚的话听到耳朵里去，心里一直认为念佛是老年人的事，是离我们年轻人很遥远的。现在想来，自己真是业障深重，罪过啊。第二次到来佛寺是在海庆法师出纲之后了。因为听几个老居士说起庆功坐纲6年多却肉身不坏，觉得很好奇，只听说佛教圣地九华山有肉身不坏的菩萨，但从来也没见到过。于是几个人一商量，就结伙跑去看新鲜了。不知怎么回事，望着家夫而坐的庆功真身，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再也止不住了。庆功在世时，我们见面并没有说太多话，只记得他个子很矮，一脸的慈祥，不爱讲话。那时寺院还未有耕牛，自己耕种。有位居士老远指着庆功对我说，就那个靠墙根站着面朝东的和尚，别人都看不起他，他只知道去食粪，经常回寺院赶不上饭食，有饭就吃点，没饭就不吃了。直到现在，我每次参拜庆功还是止不住地流眼泪。2007年夏天，我们四位居士一起去来佛寺看望闲宫老和尚。寺院的门开着，院子里空无一人，等了好长时间，老和尚才回来。原来他一个人在地里干活呢。老和尚说，现在寺院就他一个人住，农活出来了，不干也不行，农活不等人。我们心里都感觉好沉重。老和尚100多岁了，一个人在这儿坚守着，还种这么多的地，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这样大热的天，到中午了还在地里干，回来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服，就是一个年轻人也受不了啊。我们几个人都说，您老100多岁了，还每天这么辛苦操劳，到底图个啥呢？以您的资格，完全可以到条件好的道场去安度晚年嘛。老和尚说，出家人若守不好道场，把自己的庙都扔了，那还修行个啥呢？你让人家说起来好听不好听？我们几人听了都肃然起敬。2008年冬，我骑车去千佛寺， 离老远就看见一位师傅在大门前干活，心想，这么大冷的天，是哪位师傅还在这儿干活呢？老和尚眼力好，记性也特别好，看见我就笑着说，阿弥陀佛，回来了，路上冷，赶紧到屋里去吧。我说，这么冷的天，您老人家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呢？老和尚说，这路边上长的草现在干了，看上去不好看，学生娃们走着也不方便，我想用铲子把草都给铲掉，然后再扫一扫，好走了也好看了。我有一段时间在千佛寺念佛，发现老和尚每天早上两三点钟一定起床，我们听到老和尚一步一句阿弥陀佛，就知道他老人家已经起床了，是在去厕所的路上了，于是也都不好意思再继续睡下去，一个个也就马上起床了。老和尚拜佛从不用很柔软的拜垫，他用高粱裤编成一个半指厚的小垫子，上面又硬又不平，而他却一直坚持在那上面拜佛。想起他老人家对佛陀的那种虔诚恭敬，真的令我们感到无比汗颜。听印寒法师讲，老和尚在年轻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救过很多人的命。老和尚一生乐善好施，与人方便，他不是说到了，而是真正做到了。老和尚生活上特别节俭，吃饭从不挑剔，从不吃小灶，每天和大家一样用餐，每次饭后总是用开水把碗涮了又涮。老和尚穿的袜子补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我问他老人家，您有啥活我们可以帮忙吗？老和尚找出一双袜子让我拿去补，我看两只袜子都烂掉了大半边，根本没法下手再补了，于是就偷偷地把破袜子藏了起来。老和尚再问的时候，我们都说找不着了，老和尚没办法了，才只好去穿新袜子。每年秋天以后，老和尚就去挖树根，然后劈开晒干以备冬用。因为这里是农村，条件比较差，室内没有暖气，冬季比较冷的时候，老和尚就自己用火盆生火取暖。老人家虽然100多岁了，但还是和年轻人一样，盖一床被子，外边再搭一床就过冬了。有一次，我们给老和尚打扫房间，顺便想帮他把衣服和床单洗洗，结果掀被子的时候，发现脚头却抖不开，仔细一看，原来是老和尚为了能暖和一些，把脚头的被子用一根绳子捆起来了。我们都笑老和尚真是会想办法。老和尚用的东西都是再平常不过了，从没见他拄过新拐杖，他经常拄的拐杖就是地上长的一种名叫灰灰菜的野菜杆子，扫地用的扫帚 也都是用他自己种的扫鼠苗捆扎成的。老和尚有时候出外办事，下车之后，离千佛寺还有将近5里地的路程，他经常步行回来，既不愿花钱雇车，也不愿麻烦印寒法师去接他。老和尚看到人家丢掉的毛衣，感到很可惜，便捡回去洗一洗，然后用拆下的毛线搓了2大盘绳，比在街上买的还好看耐用。我们都佩服老和尚咋能想到这招呢，这废物利用真是太好了，于是都回去跟着照做。老和尚很平易近人，随身的包里总是带着好多佛像、挂件、念珠之类的纪念品，随时准备着和大众结缘。无论见到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都会先打招呼：“阿弥陀佛，回来啦！”他老人家从不摆架子，让去道场的信众都感觉像是到家一样的温暖。每次给老和尚顶礼，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要拜我这凡僧，去拜佛。”这些都是闲工老和尚日常的一些小事，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平常，却更加衬托出老和尚修持功夫的不平常。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千家诗中收录了一首无名高人所作的题壁诗：一团茅草乱蓬蓬，墓地烧天墓地空，蒸似满炉未鼓堕，慢腾腾的暖烘烘。这首诗朴实无华，却饱含哲理。诗人在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假如华而不实，只追求表面的排场，就会像烧茅草一样，瞬间之后便烟消火灭了。只有脚踏实地，讲求实效，持久不断的努力，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这就像在火炉中烧老树根那样，由于炙坚耐烧，所以才能取暖御寒。印寒法师曾经给大家说起过，他在来佛寺常住的时候，有一次老和尚凉拌了一些芹菜，指着地上的香油壶对他说：“你用筷子蘸一点，把这些芹菜给拌拌。”印寒法师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满含热泪，他说：“那是一壶50斤的香油啊，而师父却让我用筷子蘸点儿把菜拌拌，就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一辈子。我这些年尽力去学习师父的勤俭，可现在我在勤劳这方面还说得过去，但论起节俭，还是远远比不上师父。”印荣法师说：“我刚开始也有点嫌师父太小气，要买2块钱的豆腐他都不让买。可是后来见他给几家学校和道场捐资买树苗，却一抖手就拿出好几千块钱。这让我彻底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南阳的张军居士曾在义乌念佛堂供养老和尚一根拐杖和一枚红玛瑙戒指，还有一条紫色的手珠。老和尚当时就说：“出家人哪有戴戒指首饰的呀？ 不如法，你拿走吧，拐杖我也有。”张居士说：“没关系，您老人家可能一辈子也没带过这些，您带上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而且您的那根拐杖已经很旧了，下边都裂缝了，以后您就用这根新的吧。”老和尚于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些供养。一星期后，张居士又去念佛堂，刘居士对他说：“老和尚有事情回寺院了，走时把你供养他的戒指和手链、佛珠都留下了，说出家人不应该带这些东西，颜色都太鲜艳，不如法。”张居士后来说：“当时我就深深地觉得，这老和尚真是大修行人。他见我那么执着，为了让我生欢喜心，就恒顺众生，收下了供养。等到临走时，再把东西留下，真是慈悲善巧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起欢喜心，确实是这样的。”师父上人赞叹贤公道在平常，简直太贴切了。好多人说起老和尚对他们的触动，都是因为一些很平常的小事。此篇对老和尚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各个方面都有概略的描述，虽无惊人之语，却不失平实自然。老和尚朴实却又高大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真可谓不风流处也风流。